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委内瑞拉、瑞士、尼日利亚等国在7月2号到8号期间举行了缅怀会、朝鲜图书图片展、电影欣赏会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会场里展出了两位伟大领袖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。另外，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安哥拉、马里、中国和加纳等国分别举行了座谈会、阅读会和朝鲜图书展。